的吗？ 我就给关一回， 关大铁笼子里了， 跟铁笼子差不多。 那什么地方？ 电梯。 电梯？ 老电梯。 哦， 就一大栅栏门，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啊，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我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我们去新城一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啊，卡当间了。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 他结识了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裔五月梅，并与之结为连理。据陈氏家谱及中国一些资料记载，日军4架96式舰载战斗机破空而下攻击，此时虽有有机霍克3型战斗机前来驰援，但是在飞机3架。这次击落的敌机是96式海上侦察机，陈瑞殿所击落的日机坠于洞口西北。后来陈纳德将军前来探视，阿陈开玩笑说要把这挺机枪装到他的下一架战机中。 中日空战机正在播出。 在1938年10月，在孟功名、勇毅、英敏、勤劳，每战必先，有功不屈。郑少愚的人缘极好，每次他开会或者出差回队的时候，朋友和部属就如久别的亲人那样迎接他。弟兄们都说，能遇上一个一不贪功、二不爱财的郑长官，是自己的福气。郑少愚经常资助有困难的部下和朋友，人们对于他的亲切的友谊之上，更有诚挚的敬仰和爱戴。但是他们都不知道，郑长官还是一个中共的地下党员。他早在1935年经胡春浦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至1940年，第四大队担负保卫重庆任务，郑少愚由副大队长晋升为大队长，这是受命于特别艰难之际，局外人难以想象。首先，飞机装备极其落后，而且经过两年的空战消耗殆尽，能用于空战的飞机仅有几十架，并且已经千疮百孔，缺少航材备件。当时的中国空军通信落后，掌握空袭警报一般采用在航线地面山头设人工监视哨，发现敌机的时候用有线电话一站一站的传达，有时敌机故意声东击西，拖延时间或者突然袭击，因此空军每接警报，不是敌机数量不准，便是敌机任务不明。有时我军刚刚起飞，敌机却已经飞临上空，有时起飞在空中搜索敌机一两个小时，人已经疲惫不堪的时候，敌机方临上空。我飞行员用肉眼在茫茫云海中搜敌，常常两眼红肿。1939年1月15日，敌机27架从宜昌起飞，其中9架驱逐机掩护18架轰炸机，沿长江速飞重庆。第四大队接空袭警报以后，以9架飞机升空应敌，直到下午敌机方临重庆上空，双方随即展开了空中厮杀。因为浓雾弥漫，敌机投了炸弹后不敢恋战，立即飞逃。此次空战击落敌机一架，击伤敌机三架，这是重庆的首次空战。5月3日，敌960飞机54架大编队从湘西黔北绕道，意图利用太阳光芒掩护偷袭重庆。敌机组成立体队形，前列三个中队的下方有两个中队，上下相距50多米，遇到我方进攻的时候，左右可以来回变换队形，有力组织火力。我第四大队获空袭情报后，用9架飞机组成了三个编队，董明德率第一编队首先起飞，郑少愚率编队随后升空，发现敌机后立即穿插到日军96式机群当中。董明德首先击落了一架敌机，郑少愚率领的编队也击落一架。这场空战，第四大队击落敌机10架，我方有4机伤亡。在山间避弹的民众见状，莫不拍手称快。5月12日，日机27架轰炸重庆，第四大队6架战机迎战，击落敌机3架。据重庆新华日报报道，5月21日夜，我空军击落敌机1架。重庆国民公报报道，5月22日，我空军击伤敌机2架。5月26日，空军及高炮击落日机2架，击伤1架。5月30日击落日机1架，6月10日日机126架来袭，我空军前往拦截，击落日机1架。6月12日日军分三波轰炸重庆，第一波54架，第二波27架，第三波54架。郑少愚率队迎战，击落日军96式攻击机3架，击伤多架。6月25日，日机39架空袭重庆，又被我击落2架，其中一架是指挥机，共歼敌指挥官和机师7人，在江津附近坠地身亡。7月，击落日机12架，一架敌机残骸被老百姓抬到了市区示众，蒋介石传令嘉奖参战将士2万元。第四大队负责陪都重庆的防空重任，每天面对着如洪水猛兽般来袭的日本机群，左挡右抵，但是仍然难以有效地阻止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郑少愚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寻找破敌良策，每次空战结束后，郑少愚都要召集参战的飞行员进行总结，经过对比发现， 115和116驱逐机的火力过于微弱，很难给予日本轰炸机致命的一击。于是郑少愚就大胆地提出以机撞机的战法。他分析，只要能够将敌机的机翼部分撞毁，日机就很难返回基地，而我方飞行员在机翼折断、飞机进入螺旋前还有跳伞的机会。郑少愚的攻击方法一提出，谁都明白这完完全全是一种自杀性攻击，但是飞行员们还是跃跃欲试。大敌当前，中国空军的升空勇士们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然而郑少愚的攻击方法并没有取得成功。在一次空战中，第四大队的陈孟坤中尉遇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他驾机奋力朝日机撞去，双方的飞机一擦而过，日机虽然摇晃了一阵子，但是没有坠落。从这次经验当中，飞行员们体会到，即使进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也并非易事，若速度、高度和方向不能恰当的协调好，甭说相撞，就是相遇都非常困难。空战形势依旧对中国空军不利，一时间中国空军对日本机群竟束手无策。就在第一线部队为找不到歼敌良策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云南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的一位年轻人正在埋头于如何增强飞机攻击威力的钻研，他就是第十期飞行生严雷。经过一番孜孜不倦的努力，严雷终于在毕业前探索出了一套很有前途的空中攻击战法，以及配合使用的空爆炸弹。他的研究成果得到教育长王书明的赏识，在王书明的力荐下，严雷被分配到当时有皇家空军职称的第四大队。 周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郑少愚对严雷创造的新战法非常感兴趣，特意指定王广英带领一些飞行员继续进一步研究完善。这种战法的构想是，攻击队全都携带装有定时引信的炸弹，在敌机群上空实施投弹，利用各弹所设定的不同引爆时间，形成一个既深且宽的爆炸空域，使被笼罩住的日机无处藏身。一个星期之后，郑少愚带领着王广英、洪奇伟、郑松廷、高佑新、王玉坤六位飞行员执行这一非同寻常的任务。为了安全，六架被赋予空炸任务的115全部在机身上涂了一圈白色腰带，目的是向有机示警，危险勿近。监视哨不时报告日机群的位置，当日机群飞抵万县上空时，郑少愚率领六架漆着白腰带的115立即起飞迎敌。升空以后，所有飞机奋力爬高，飞行员右手紧握着操纵杆，左手忙着调整油门杆与高度调节器，尽量使座机到达它的高度极限。当飞机爬升到5000米高度时，油门已推满，飞机在失速的边缘维持着。幸好几位飞行员都是熟练的老手，仍然能够让飞机平稳的飞行。终于黑压压的日本机群出现了，为了获得理想的轰炸效果和免遭攻击，日机还是采用惯用的密集雁行编队，这正是实施空爆攻击最理想的目标。我115分成左右两个攻击小队向日机群靠过去，日机发现了中国机群，以猛烈的火力进行拦阻，但是六位中国飞行员沉着冷静，保持航向。当机群到达200米的前置投弹点时，郑少愚立即摇摆机翼，各机当即一起拉起投弹拉柄， 机翼挂架将炸弹放出，并且扯开它的降落伞。E-15 机群迅速从日本机群头顶上掠过，日本飞行员正为躲过一波攻击而庆幸呢，哪里料到转眼之间满天的白伞从上空降下，就在他们一愣神的功夫，6秒钟的岩石爆炸就到了。王广英特意侧头观看了这一空中奇景，只见日本机群上方爆出许多闪光，轰炸机群受到强大的冲击而东倒西歪，队形立刻被打乱，其中一架96式轰炸机拖着一道黑雾掉出机队，显然它的油箱被击破。见日机群队形被打乱了，早已等候在空中的中国空军另一个编队立即冲向前去展开猛攻。温岩中尉咬住了一架企图逃跑的日机，一路猛追，终于在湖北的恩施上空将它击落，首次空爆攻击旗开得胜，中国空军的空中勇士们喜不自禁。此后中国空军又多次使用空爆攻击法，打得日军闻风丧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只敢在重庆外围地区骚扰，而不敢空袭市区，中国空军再一次扬眉吐气。在大轰炸的6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空军在重庆上空出动了上千架次与敌人血拼，200位勇士血洒长空，击落击伤敌机300多架。当年的重庆空战中，日军26架重中型轰炸机被我击落，机上人员93人死亡。在1940年日军101作战概要中记述，日方重弹基数海军为312架，陆军为75架，自爆机海军8架，陆军8架。日军感叹重庆不好对付。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39年，郑少愚第4大队除了保卫重庆之外，还常常被调往外地进行协助作战。当年冬天，日寇重点进攻桂南，并且用飞机掩护地面作战。中国空军也派某大队驻守桂南，配合陆军抵抗日军。半个月内击落日机2架，但是地面战情危急，空军调第4大队突击增援。这时重庆雾期来临，敌人秋季攻势刚刚结束，第4大队急需休整，但是接到增援命令后立刻赶往桂南，在湘黔边境与敌群突然遭遇，双方都没有恋战。到达柳州的当天，郑少愚抓紧时间组织部署，研究战略战术。那时空战一般实行尾追敌机向敌开火，只有在对自己不利的高度的时候被迫无奈才实行对头攻术。郑少愚改造对头攻消极因素，变被动为主动的战法，其操作要领是架机对准敌机头猛烈撞过，冲撞至适当距离时将自己的机头略微的往下摁，又马上拉起来，形成一股波浪式向前进攻线路，钻到日机的腹部开火。那时候的飞机头部机炮子弹从螺旋桨缝隙当中射击，准确性差，加之我机猛攻，敌人以为是拼命，惊慌失措，等回过神来，我机又钻到敌人的腹部开火。日机腹部没有机炮装备，这样有利于保存自己，杀伤敌人。12月30日，敌人以为我没有防备，所以派遣飞机攻击柳州第4大队。当天10时30分，第4大队接空袭警报称敌轰炸机9架向柳州飞来。郑少愚率一个小编队3架飞机首先起飞应敌，尚未升到高度时，敌人已经接近柳州，不仅有9架轰炸机，

今天的建德市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市下属的一个市县。尽管只是名称杭州的附属部分，但是建德市的历史却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这里的风景异常优美，最有名的景点非千岛湖莫属。千岛湖毗邻建德，这里本是修建新安江水库时蓄水而成的一个人工湖，作为工业项目而成的湖泊，无意间却成为了一处堪称人间仙境的美景。在建德，除了诗人笔下所提到的建德江外，还有寿昌江、澜江和富春江等大小40余条河流汇集于此。建德地势平坦，纵横的水系经土地分割环绕，形成了多处值得人们游览的赏玩之处。另一方面，丰富的水系将建德打造成为了一片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全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地之一。孟浩然的这首诗被后世称作是描写江上风景的诗歌中的绝佳之作。作为一位出色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诗歌画面感极强，仅凭他的文字，人们就足以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江上风光。诗里写道，将小船停泊在江水中心的沙洲旁，眼看着天色将晚，只感到思乡的愁绪不断涌上，眺望远方，只看见空旷的原野，天幕低垂，仿佛与树木相连。低头看水，江水清澈，月亮在水中倒影清晰，仿佛近道与人相接。作者的文字清淡平和，然而强烈的画面感却成功地将美景、幽情和愁绪融为一体，将意蕴完美融入了自然之中，令人回味无穷。最后，我们不妨在诗人的佳作之中再去回味一下这江水、小舟、原野与月影所组成的美景。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

便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在捐赠仪式上，海盗绑走了小鱼，让海哥彻底乱了阵脚，无奈只得选择报警。调取了所有可以调取的监控录像，却发现根本搜寻不到碧荷姐和众海盗的身影。原来海盗们已经开着魔兽世界号，带着马鹏和小鱼离开百花岛。靠着马鹏对方向的把控和小鱼的口诀，海盗团伙顺利登陆，先一步占领了逐浪岛。从派出所一路狂奔到码头，海哥已经想通了来龙去脉，因为小鱼乱了分寸的脑子也冷静下来。他吩咐几个船员发动逐浪号前往逐浪岛，但让他们只开到岛外几公里便就近下锚等候消息，却让王法跟随他直奔机场。王法纳闷儿：“ 你确定汪老把小鱼和马鹏带去逐浪岛了？”“ 对，现在是占据逐浪岛的最有利时机，他一定不会错过的。” 海哥边跑边回答。从出事到现在，他已经在心里抽了自己无数耳光，未在跟碧荷姐对话时有过某一瞬间的心软和心动。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坐逐浪号进岛啊？ 王法困惑地停下脚步，大口喘着气。 你要直接往汪鄂的枪口上送吗？ 海哥瞪了王法一眼。 不坐船进岛，难道飞机信号能穿越暖磁圈吗？ 海哥没有再理会十万个为什么的王法，只是加快了脚下的奔跑。八车道的填海大道既是车道也是飞机跑道，更是停机坪。灯火通明的停机坪上，王法远远看到了印着逐浪标志的水上飞机。此时他已收起了浮筒起落架，放下了陆地起落架。在王法心里存疑已久的问题找到了答案，逐浪岛山顶的平地果然是给直升飞机准备的。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在那片所有电子磁力仪器都会失灵的海域，特别是这样一个深夜，飞机如何能准确找到逐浪岛？在逐浪号飞机起航后，王法找到了答案。在下方的茫茫大海，逐浪号游艇正在一闪一闪地为飞机导航。船只靠沙漏掐时间，靠手动角度水平仪导航，飞机靠船只导航。原来这就是逐浪岛的秘密。电子设备也有停摆的时候，有人在就能找到逐浪岛的方向。一路上王法都心潮澎湃，当知道小鱼会在岛上的时候，这条艰险的天路便像回家一样迫切。只要救出小鱼和马鹏，去他娘的海盗和宝藏，王法第一次谁的闲事也不想管了。海哥的队伍分水空两路来袭时，逐浪岛码头留守的海盗慌了，明明看到远方有船只的信号灯在闪烁，可他们就是不往岛内进，不走进射程，海盗们根本无法开火。更气人的是，居然有一架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海盗们噼里啪啦对着他追射了一阵，皮毛都没伤着一根，他便一掠而过。不过枪声和飞机轰鸣声惊动了在悬臂前攀岩的众人。第一次来攀岩时，小鱼还以为只有他、王法和自荐能凭一己之力登顶，其实这些都是浪尖刀口上打滚的人，白净文雅的碧荷姐、娇气弱智的丽丽，那都是伪装给他们看的假象。这晚他们都展示了高超的攀岩能力，指令小鱼和马鹏砸蛇，反倒是不甚情愿的三个人质拖累攀岩速度。 冒失的初六第一个掏出了枪，师傅，咱把黑鬼崩了吧，另外两个干脆打瘸腿关到下面那个山洞，不然带着他们天亮也登不了顶。 初六和阿牛的枪口咔咔对准了笨鼠，小鱼急得大喊起来， 哎，别乱来，我们仨一定会乖乖爬上山的，你们千万别伤了笨叔。 马鹏也急得喊了起来， 笨叔跟了海哥那么久，只有他最了解这个地方，留着他最有用，不就是嫌我太慢吗？我快一点行吗？ 碧荷姐想了想，示意初六和阿牛收起枪， 那你们努力点，别拖后腿，不然真的要打瘸脚留下来。 有上次王法放的攀岩绳，这次登山容易多了。众海盗把三个人质安排在中段攀岩，所有海盗身上都有配枪，人质们不敢动半点手脚，三对六，更何况赤手空拳对荷枪实弹，赢面太小。趁着再转下一段悬臂的当口，小鱼悄悄跟马鹏和笨叔打了招呼，实在不行就等登顶后把海盗们推下蓝洞，尽管那样也没把握，却是唯一保住小命的机会。笨叔给小鱼的回应是喉咙里急促的呼呼声，他一脸着急地比划着小鱼看不懂的几个手势，直到丽丽发现了他俩在交谈，高声斥斥。枪声和飞机声大作时，攀岩队已经到了木麻黄树下，眼见沙滩上海盗开枪没有拦截成功，飞机直奔山顶，攀岩的所有海盗都掏出了手枪，当然重枪都没能打中，手枪更是鞭长莫及，零零落落几声枪响被碧荷姐着急地制止下来， 哎，别浪费子弹了，你们这样反而暴露了我们的位置。 飞机的轰鸣声在山顶平息了下来，碧荷姐观察了下地形，这两株木麻黄树枝粗叶茂，树下还有块内凹的大石，日可遮阳，夜可挡雨，最重要的是可以遮挡上方飞来的子弹，这是最佳避难所。碧荷姐指挥大家躲了进去，现在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坚强小心翼翼地问， 师傅，那直升机难道是海哥开来的？ 碧荷姐苦笑，哼，除了他还有谁会这么狡猾，是我轻敌了，没想到他是用船只给直升机导航，早想到这一点的话，我应该把他的直升机也给抢了。 现在怎么办？如果我们往上爬，他居高临下，我们会全军覆没。 自健担心地说， 坏消息， 我们现在攻上山很难， 好消息，可以肯定逐浪岛的秘密就在山顶。 小鱼，你说说看，上次你和王法在山顶到底看到了什么？ 碧荷姐一脸严肃，小鱼冷笑了一下没有作答。碧荷姐使了个眼色，自健再次飞身移到小鱼身边，这次用他的小钢镜直接抵在他的脸蛋上。笨叔动了一下欲来解救，却被阿牛配合默契地压了下去，手枪咔地顶住了笨叔脑门。 马鹏惊呼起来， 哎，别伤害他们。 那马鹏你来说，你到底对山顶知道多少？ 碧荷姐淡淡地道， 事情到这份上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小鱼和笨叔的命对我可有可无，所以他们的命由你说了算。 小鱼一脸情急地对着马鹏摇头，马鹏却咬咬牙， 我也是听说的，那天王法和小鱼上去发现山顶有一个很大的蓝洞，垂直通到海底。 众海盗惊呆了，自健懊恼地垂了一下脑袋，恨那天自己没能坚持到底。 这么说那个蓝洞是关键？ 哼，游大海还真是有意思啊，用树给船导航，用船给直升机导航，用直升机到达蓝洞，难怪这个岛滴水不漏，一个人也能看守。 好对手，好对手。 碧荷姐仰天大笑起来， 可现在海哥已经占了有利地形，我们怎么可能攻得上去啊？ 自建烦躁地问。反正现在大家的位置是个理想的营地，此时碧荷不着急了，悠闲地掏出背囊里的食物招呼众人休息。 哼，放心吧，现在海哥和王法比我们着急。 来来来，大家吃点东西，守株待兔。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碧荷姐猜的没有错，此时直升机已经降落在山顶，刚才山腰传来的几声枪响确实已经向海哥提供了海盗们的位置。下了飞机，王法便立刻准备下山，结果被海哥喝住： 你去哪儿？ 我去救小鱼。 王法利索地准备着绳索： 我比你更想救小鱼，可你这样下去会被他们一枪崩掉。 海哥生气了： 不会的，我一会儿就大喊，不是攻击，是去换人质的，我把小鱼换回来。 海哥气笑了： 你太天真了， 碧荷拿住小鱼目的是为了要挟我，他要你这个人质有什么用啊？ 我相信你会像救小鱼一样救我，我也会说服他相信。 王法是认真而坚定的。海哥无奈地招手叫王法到蓝洞旁： 我不需要你换人质，但是请你去跟碧荷谈判，把人质都放了，你叫他上来，我带他下蓝洞拿他要的东西。 王法苦笑： 哼，你也知道碧荷姐有多狡猾，她不可能上当的，在没有得到财宝之前她绝对不会放人质，去谈换人质还有一线希望。其实我只是要你把碧荷和小崽子们分开，只要他上来我就有办法吸引他下蓝洞。 那帮人其实只有碧荷一个高智商，只要群龙无首，我相信你能对付得了那些小崽子。 别以为她是女人你就能打得过她，这个人深谋远虑，和你算是棋逢对手，谁输谁赢还很难说。 王法毫不掩饰他的担心。海哥叹息： 所以我说万一我输了，我也会和他一起留在下面，真到那个时候小姨就拜托你了。虽然我对你有点刻薄，不过我信得过你。 王法打断了他：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我们配合好，一定会让所有人都安全回家。 海哥掏出了一个可视电话递给王法： 如果他信不过你，就让他跟我通话。 王法趁黑从山顶的大悬臂滑了下来，没等海盗们发现，他便开始高声喊： 碧荷姐，我代表海哥跟你谈判，我没有带武器，你们不要开枪，有话好好说。 初六手痒了一晚上，不等大家回应便瞄准声音的方向飞速崩了一枪，子弹贴着王法的头皮掠过，把王法吓得躲在一块巨石后大喊： 碧荷姐，你这么不讲江湖规矩吗？ 碧荷姐这次真对初六发火： 把他的枪卸了。 阿牛低着头把初六的枪拿了过来：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懂吗？道义有道，懂吗？ 我们是求财，既然海哥要谈判，起码得先听听他要玩什么花样，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怎么可能成为大盗？ 碧荷姐怒了，众海盗们全都低头沉默了。他的声音很大，大到足够上方的王法听见，教训完小崽子们他才朝上方喊话： 王法，你下来吧，我保证他们不会乱开枪了。 王法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在这儿了。 负责放哨的坚强吓得一哆嗦，赶紧把王法上上下下搜了个遍，没有发现任何武器。王法的眼神一扫，发现小鱼和马鹏完好，一喜，发现多了人质笨书已忧。夜色下看不清小鱼的表情，只能感觉到他熠熠发光的眼睛。 只是几小时的分离，好像分开了几辈子那么长。但他应该知道，他一定会来救他的。王法走到碧荷姐对面坐下，开门见山：“ 我希望能跟你换个人质，放走小鱼，让我留下来。” 碧荷姐一脸吃惊到笑的表情：“哼，王法，你这孩子还真像我们海盗啊，脸皮够厚，可惜啊，就是太天真了。想交换，给我一个理由。你拿住小鱼，不就是想要挟海哥吗？因为小鱼对海哥很重要，对吧？可我对小鱼很重要，所以我是更重要的人。小鱼会想办法让海哥交出宝藏的。等等，你是说……” 碧荷姐皱着眉品味着这话的意思。“ 是的，现在小鱼是我女朋友，我是海哥的准女婿，海哥还打算把他房地产的生意交给我。不信你问问小鱼，我和他是不是在一起了。” 众人刷的把目光集中到了小鱼身上，马鹏更是脸色苍白地问：“ 小鱼，这不是真的吧？” 只是一个眼神，小鱼便明白了王法想解救他的急切。可是以交换心上人的代价换来的自由，他不要。小鱼着急地回应：“ 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了？我跟你一向都不和，大家有目共睹。” 马鹏松了一口气，碧荷姐却大笑起来：“妹子啊，这可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你把王法的命看得比自己重要。我明白了，你们是趁着马鹏不在搞上的吧？哼，还真对得住朋友啊。”小鱼和王法的脸都火辣辣地烧了起来，马鹏却全身冰冷，面色惨白，三个人都尴尬地沉默了。碧荷姐继续补道：“马鹏啊，我要是你，就把这个背信弃义的好兄弟杀了，把这姑娘绑了当老婆，每天抽她100鞭，看她服不服。”“ 对，杀了她。” 阿牛一把把潜水刀塞在马鹏手里，马鹏真有那么个瞬间握紧了刀柄，但仅仅过了一秒钟，他便浑身冰冷，血液凝固，无力地张开了手，潜水刀咣当掉在了地上。事已至此，交换人质看来是不可能，得启动 B 计划，引开弯恶。王法抱歉地说：“ 马鹏，你不要听他们挑拨，回头我再跟你解释。碧荷姐，你的目的不就是想进蓝洞吗？海哥邀请你上去。” 王法把手里的可视电话递给了碧荷姐，按下电话，海哥的面容在屏幕上跳了出来。“ 你好啊，碧荷。” 刚才还一脸杀气怂恿马鹏杀人的碧荷姐此刻完全松懈下来，满面春风。“哼，海哥，就这么接待你的客人好像有点不地道啊。 作为客人，你绑了我那么多人，也没心思手软。”“ 哼，彼此彼此，你女儿可是好好的，毫发无损。怎么说，王法说你邀请我去蓝洞？”“ 是的，条件是把我的人都放了，我让逐浪号来接他。” 碧荷姐冷笑起来：“ 哼，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底牌先给了你，我还能拿到你的筹码吗？”“碧荷，你不就是想要宝藏吗？就在我脚下。” 屏幕那头的海哥把镜头转开，环扫着他身处之地，凑在碧荷姐身边的众海盗惊讶地看着山顶的别样风光。只见璀璨的星光下，山顶平台一人一机显得格外空旷，而蓝洞幽深，深不见底。众海盗惊呼起来：“ 你看看，逐浪岛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个蓝洞里。碧荷，你上来，我只给你一个人看。”“ 师父，你不能上去，他想害你。” 初六激动地说。